诶，翻嚟啊！ 哇哇哇！翻嚟嗱，俾咗分零钟，大家松下筋骨，大家又听下即系八十年代即系嘅 disco 歌兴啲乜先？ 嗯，哇，真系吓！呢啲唔系喎，呢啲一入去咧，一听到呢啲咧，好鬼正噶咯，吓！ 其实好炒耳，依家我呢咁年纪听， 唔系啊，好正啊！一听而家，其 实你而家入机铺我都觉得佢嘈啦，冇关 disco 啦。哇！呢度 而家都脚痕噶，大佬。 咁你应该去菲律宾啊？ 唔系啊，我去年咪去芭提雅 啊， 倒数咯，同阿成班同阿 Candy， 我哋都跳咗几粒钟、 啊。嗯，跳几粒钟？ 系啊。 哇！呢啲以前必听必。必出嘅喎呢啲歌， 都跳几粒钟啊！八点钟啊，跳到两三点翻酒店。 哇！跟住揼咗几多日骨啊？ 冇啊！ 翻去有冇白白声嗰啲骨？ 系咪好正咧？当年咧，我哋听啲音乐大咧，真系冇得顶嘅，真系。 啊！咪其实嗰阵时嗰啲点讲啊？嗰啲 disco 嘅歌就商業味重啲嘅， 唔係好多，其實係廣東歌，其實係改佢啫嘛，即係好似林憶蓮嗰扎 disco 歌，全部都係將佢改咗啫嘛。 但係有啲改到咧，我頂唔順嗰啲咧，我頂唔順嗰啲咧 disco 歌改中文嘅啫，我喺度中意聽翻原裝版本。 唔係啊，阿譚詠麟咪改日本仔歌咯， 係啊， 走紅的手和失的心啊。 我想我 唔係咁，嗰啲係樂隊嘅音樂嚟啫，唔係 disco 嘅。 唔係好多都係咁。 安全地帶啊嘛。 係啊， 係啊，但係我又唔中意聽佢啲歌喎，我中意聽翻日文原裝版本喎。 唔係，但係你有一個你可以有一個好處嘅，譬如我好似啲。咁我哋僆仔英文唔係咁得噶嘛，大佬咁啊先書又唔讀，走去日日落 disco 呢啲，梗係唔讀得書，英文自然梗係唔好噶啦，啱先？咁你聽完啲中文歌之後咧， 就翻去聽英文。 你自己嗱，反而落 disco 咧，你自己識噏下嘛，因為啲音樂一樣嘛。 係啊， 係嗰個歌詞唔同啫嘛。 編曲有少少唔同嘅。 係啊， 係啊。 咁你變咗識噏啊嘛，即好似林憶蓮嗰扎 disco 歌咁，你落到去聽到嗰啲音樂，你自己識唱識跳啊嘛。 嗯， 係啊。 但我调转，我唔听个中文嗰个版噶，我唔知佢讲乜，我都系唔中意听中文版噶。 我都唔系，中文版都好听嘅。其实当年吓，讲当年，因为嗰阵时系嗰扎改歌嗰扎系有啲水准噶嘛，唔同而家啊嘛。 嗯， 系啊。 嗰只咩阿死人啊，谭咏麟嗰首咩啊？爱情陷阱嗰阵时就必打噶啦 ，disco 嘛。 系啊，陈泽广明啊作曲。 咪咯，我堕入元朗啊！喂，呢啲咧，喂唔系喎，呢啲呢首咩？喂，啲再早啲噶啦，七几年噶啦 ，Bonnie M 呢啲真系听到都脚痕噶啦，身痕噶啦，好似 睇得出 半夜三更鬼猛叫， 睇得出。喂，你冇 Modern Talking 嗰啲嘅？ 唔知啊。 吓、啊， 让我揾出嚟啫，大佬，你知道 YouTube 嘅版权 search 都好 紧 要噶嘛，大佬。 咪都播两播有啊， 播两播都系巴打台。 唔好讲啲咁闷嘅嘢，你 disco 揾到啲咩嘢食啊？你讲呢啲先，人哋先有兴趣听噶嘛，大佬啊。 哇，disco 我反而喺河东揾得最多， 系嘛？ 嗯， 你喺河东， 系啊，企一个 我 tropical， 你 剧堂， 我收工咧就系喺 future。 唔系我真系我 即系跑两场， 收工识个老婆婆再去。 我对 Ken Tong 真系情有独钟啊！第一样嘢点解咧 ？Ken Tong 真系好出名，睇当年嚟 两层高噶嘛。 系啊，嗱，阿 Alice 麻烦播一播 Ken Tong Disco 啲相出嚟睇下，真系哇！你睇下门口真系人头涌涌，真系想入都难啦。但系你睇翻啲八十年代啲人着啲衫， 嗯。 真系潮流指標嚟噶，當年 日本風 係啊，當年真係 嗰陣時係日本風 嚟噶，大佬 個個都格仔。 其實嗰啲年代你唔識人咧，你好難入。 好，下一張 咪排隊咯，冇啊。 梅艷芳，張學友，仲有邊個？ 周華健好似 譚詠麟都喺度咯。 嗱，好下一張， 嗯， 嗱，陳百 強。 长住啦， 成日落去都见到佢嘅。 嗯， 系啦，下一张 D D 陈国强多啲咯， 即系话 太极罗宾。 嗯， 系咯，下一张。成龙 哇！李宁都走 啦。李宁即系嗰阵时咩嘛？呢张咧就系嗰阵时八几年中国攞几个金牌啊嘛，体操。 哦，佢做王子嗰年。 系啊，咁啊，佢啊，成龙大。 不过喺佢隔篱嗰个咪童飞啊？ 唔记得啦。 嗰个什么单臂大回环咯？ 咁啊，落嚟香港都要吸下啲资本主义啊嘛，大佬啱唔先？ 嗯。 啊，好，下一张。 哇！呢、這个麦建文啦、 啊，麦建文啦、啊， 一字眉啫，攞命。 哇！呢啲如果呢啲化妆夜晚喺街见到，唔使做仙人爷话啦，真系。 唔系嗰阵时喺度见到佢开枪。 嗰阵时系咪？嗰阵时系咪已经兴传啲手指甲又黑，眉又黑，乜都黑嗰个年代？ 嗰阵时系兴粗眉嘅啲女，我记得就 系 兴粗眉。 唔系，系因为波基小斯， 但 系粗眉，所以 后来画到一字咧，就真系。有啲過分嘅， 波基小斯做嗰度乜鬼嘢？咩 青青珊瑚島？ 系啦，哇！啲人話原來粗眉都靚。 啊，原來我幾好記性喎，真係。 哇！波基小斯當年真係靚到絕啊！ 咪咯。好， 後屘黐咗打網球嗰個就爭啲啦。 來，識聲識聲。跟住下一張。哇！ 啊， 朱玲玲喎。 咪咯，點鄧達志？ 浩南喎， 鄧達志啊。 嗰個女仔係邊個？ 嗰個唔知。即系当年咧，真系全部啲名人啊，明星啊，都走落去。 浩南哥系咪卖埋嗰广告咧？ 嗯， 即系你真系落 Canton， 你真系乜人都见到。 呢个系 Canton 嚟噶， 系啊。 好，再去 啊，就系朱玲玲成班啦、啊，又系嗰幅相啦、啊，但系后边多扎名媛咁解啫。 嗯，啊、即系冇乜边个识喎、啊，后边嗰扎啫。 当年好嘢嚟噶，而家就唔觉啫。 再冇啦，哎有哇， 又系一字眉， 吓 Q 死啊！专登我揀呢幅相咧，就因为真系吓 Q 死你啊！真系当年嘅化妆真系， 唔系系佢啫嘛，冇人系咁噶，系佢啫嘛，但系都唔得。 即系睇翻以前啲化妆咧， 系有啲话题嘅。 但系佢嗰个眉就唔掂嘅，反而啊后期啊阿边个啊嗰个 Nike 眉嗰个 郑秀文 嗰个反而几过瘾， 真系顶唔顺嘅啲化妆档。 哦，原来嗰阵时已经有炮小子喺度啦，麦建文呢条友，炮小子其中一个嚟嘅。阿罗文嘅伴舞，哎呀波冲啊！ 炮小子里边另外一个系边个嚟噶嘛？陈小春系咯， 另外呢个 话当年阿钟保罗真系红极一时， 系啊， 我识最后都系做咗空中飞人， 系即系离唔开岛。 好，下一张 刘美君， 哇，刘美君 肥嘟嘟啦个样， 十 嗰阵时唱 J 未啊？ 佢出道系唱 J 嘅，佢第一只碟就系 J 啦 ，J 佢唱咯嗬， 系啊， 跟住爸爸着草鞋嗰啲。 爸爸着咗系唔知道第三只碟噶啦， 系啊。 Hello， Vinny 你好。 喂，再去。 David Bowie， 哇，呢个系 David Bowie 嚟嘅咩？ 梗系唔系啦， 唔系啦呢个，呢个唔系 David Bowie 嘅，系啊。 但系咩名已经唔记得啦。 唔知边个，你 嗰阵时系兴炒到个头咁高嘅，个个都系咁嘅。 阿 Rock Steel 整先噶嘛，系再去。哇！呢、這个冇理由唔识你啩？ 呢个 斯大龙 啊，专登嚟香港玩两玩几日，后边 Canton 嚟咯， 咪咯 Canton 咯，就系专登落咗 Canton 玩咗两日咯。 嗰个系边个嚟？ 林建岳咯， 唔系嗰个唔系啊？咩啊？专系咩支付啊？ 哦， 耀永啊，系嘛？系咪耀永啊？ 唔系喎， 嗰个唔系耀永嚟嘅咩？ 唔似啦。 嗯，好，再去。 边年你又去边间 disco 啊？ 哇！呢、這个啲咩油盐水走落嚟啊啲， 唔系咩啊？呢、這个咪嗰个专拍， 我知 衰人嗰个咯， 麦德摩啊嘛，嗰、那个麦德罗，嗰个系咪走咗啦？呢、這个 潘世杰啊， 潘世杰系咪走咗啦？ 你唔知 啊？哇！呢、這个油盐水带埋手袖， 魔道嚟噶嘛？ 系咪化妆舞会啊？ 可能你唔识噶阿 model 嚟噶嘛？嗰啲都系八几年喺。拍戏嗰扎嚟噶啦，呢啲全部都系， 系啊，我唔会识男仔噶咯，系啊，好再去，哇，呢个咩啊？ 大月，唔系嗰个好似系 咩啊？ 分楼啊， 点楼啊？ 嗰、那個好熟，但唔知邊個，總之都係啲 唔係遠得滯啊！那個網 王者嚟嘅， 我望望唔 知啊，總之係明星啩。 嗯，再去。 屌、 哎，冯宝宝，唉、哎， 除咗宝宝姐 吴嘉丽 下之外， 嗯， 嗰、那个都可以唔使讲。 不算啦，其实阿曾志伟好玩得。 喂，不过唔系、啊，你睇下嗰个年代八几年啊，冯宝宝都唔后生噶咯，都系照落 disco 玩噶，大佬都系落 canton 玩。 哇，嗰阵时 系一个潮流嚟噶。冯 宝宝整咗个唔知乜鬼嘢头啊，个个都跟佢啊。 嗯， 系啊，好，再去，哇。 啊 周星馳， 阿星爺啊！ 誒、欸，嗰、那個長春樹，誒咩啊？ 誒、 賈斯諾， 賈斯諾係啊，賈斯諾隔離嗰個咁熟嘅，係咪撞車嗰個啊？ 要望一望先。 嗯， 哇，咁樣側邊真係好惡睇啊！ 好，再去。哇，上山安娜係咪嗰個後邊嗰個係？我認得一個啫喎。 哦，唔係啊，頭先嗰個係啊。 啊Maria Cordero， 唔系 Maria Cordero， 有个咩寇红平，寇红平嗰个系咩？另外嗰个 肥妈以前就系喺 Canton 度唱， 系啊， 佢有一个房仔系俾佢专系诶俾佢唱。 其实当年就系肥妈、太极 啊、 Beyond， 嗯， 好多都喺嗰度唱，冇啦， 系， 唔系噶，肥妈系好犀利噶，佢把声口啊。佢個咪咧， 嗰、那個唔係 Maria Cordero 嗰個肥媽嚟係嘛？嗰、那個 唔係 Maria 肥媽，唔係 Maria 咯。 我以為係啊，邊個嗰個嗰、那個同阿依家同阿賈斯諾拍住唱歌叫咩話 ？Lorena，Lorena， 我以為 Lorena 冇出嚟好耐啦。 唔係依家又出翻嚟啊嘛？ 係咩？ 係啊，我僆仔偶像啊，係我中意聽佢唱歌。 豆芽夢啊嘛，唱係嘛？ 係啊， 銀河鐵路999有冇聽過？ 梗係有啦。 哎，唔系，我明明听少女时代大嘅，真系点解会噏呢啲嘢嘅咧？ 阿巴姐，阿巴姐，你后生嗰阵时落边间 D 啊？ 少女，你冇话你听 Twins？ 唔系，我哋嗰阵当唔明咯 ，disco 咁啊落 D 噶嘛，大佬。 系咯， 系啊。 不过嗰、那个嗰、那个落、去啊，反而以前落 disco 少饮酒喎。 贵啊嘛，大佬，几贵？落 disco 梗系饮水咧，自己带水带咳水去。 你咗入场 个功效同饮酒一样嘅啫，但系啤酒十几蚊罐喎、啊，大佬。 唔系喎，我成日懒潇洒，我中意扮晒嘢，我唔饮酒啊，饮 Lam Perrier 嘅。跟住你同我劈，你又濑嘢啦。跟住啲女婿话：，哎，男人，男仔点可以饮埋啲咁嘢噶？我唔饮得酒啊，咁你就中伏啦，酒咪嬲我饮就。 唔系，好少女仔走嚟主动虾你嘅。 吓、啊， 好少女仔主动走嚟虾你。 唔系，我嗰阵时啲洋楼多啲嘅，啲人呢个 明嘅，明嘅。你后生咁英俊， 系啊， 见过你张相都知噶啦。 你Can I buy you drink 嗰啲咧？ 嗰啲要俾錢噶咩？ 唔使嘅，必須俾錢噶，大佬啊！ 嚇，咁、啊、個年代唔同。 落 disco 要俾錢，咪話 點？好而家好多都係落 disco 揾食噶嘛，大佬。 嗰、那個、我哋嗰個年代少嘅， 少嗰、那個年代少啊！嗰、那個年代通常落去係玩多咯， 遊客 係啊， 去啲遊客多嘅，河東係好多遊客嘅，內條冇，因為樓上已經係酒店啊嘛。 真係玩多，女仔又多、可以落去玩。 我第一次係個鬼妹走埋，無端同我講話 ，Can I buy you drink？ 我唔識答佢，叫買入嗰邊咪有酒吧，你問我喺邊度買酒飲，咁傻啊！嗰啲 想請你飲嘢， 完全唔知道佢係想請我飲酒。 哦，咁啊，錯失一個機會啦，你。 咁啊冇，即係我以前咧扮曬你，即係企喺個舞池嗰度咧，擔住口煙咁揸住杯。揸住杯， 嗱呢啲人冇功德啦，我好憎呢啲人。落舞池揸咩煙仔啫？ 企喺個舞池邊度啊？ 我哋啲衫穿曬就係、 是。你冇講錯啦，我哋係潔淨版嚟，知唔知啊？千祈唔好學，千祈唔好做埋啲衰嘢。 我 企喺個舞池邊度睇人跳舞。 我哋落舞池， 跟住揸住杯酒 跳舞 嘅 啫。 咁啊嗰陣時準食煙噶嘛，大佬啊，唔係而家嘛。 嗰陣時， 你真係唔好咁冇陰功啊！你知唔知咧 ？disco 就好多嗰啲紫外光燈，特登打落去啲白色恤衫度，咁你就熒光噶啦嘛個人。你揸住口煙，你畫一畫咁，我咪有條嘢喺個心口度咯。 我又唔會企埋手，我又唔會 唔覺意噶嘛呢啲。 我又唔會企埋個舞池中間，我企喺個邊度睇人哋跳舞，咁先揾到食 邊就得啊！ 邊就得，你唔好行入去。 喺度企喺邊度睇人跳舞？ 殺生嘅，你知唔知？ 嚇、啊，著住件西裝，著西裝喎，落 disco 調轉喎，真係有時啲人叫我睇場嘅老尾。 是真攞杯嘢嚟。 落 disco 啊，真係小心啲嘅要。我試過落 tropical 打爛只杯，真係哇，十幾個保安衝埋嚟。 以为你搞事， 以为系啊，以为你掟嘢有暗号啊嘛， 系唔小心打烂只杯啫，都十几个杯。 你有冇心都系成大人噶啦， 嚼咗你先噶。 你一掟，系啊，咪埋嚟倾偈先咯。 系啊， 咩事？埋嚟倾偈先。 其实讲真的，佢又敏感得滞啫。 我都唔系， 唔系你冇办法唔敏感。以前嘅人咧就会偏向暴力少少嘅。 嗯， 我哋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又玩玩下械斗。 咁會唔會喺下面打交咁戇居喎？ 咁咪會俾人滴咗上樓上 咯。係啊， 樓上落台滴出門口，跟住你咪正式嚟嘅咯。個擂台就喺上面嚟噶嘛。 通常落低 下低係賣飛嘅啫嘛。咁你惹唔到人嚟，人上面咪冇觀眾咯。 通常就識得啲人先去嗰啲場嘅，就唔會嘅。先通常人哋俾人滴咗上去嘅啫，我哋又唔會嘅。是不是你不识人去那些场好蚀的嘛？ 都不是的，有阵时。 咁有啲系其实 你为咗玩， 有啲系正经人家后生仔嚟啫嘛，唔系个个都话喂识人走落去噶嘛。 嗯， 正经人家就系玩咗似呢扎明星成日落去走去落去玩咁样。啲人有啲正經人家去睇明星咁解嘅啫嘛， 嗰啲明星啊，唔係啲明星去減壓啫。哇，喺講講下又夠鐘喎， 又夠， 係啊， 超時 超時添啊！我哋廣告翻嚟再講。